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右手一挥，一条蓝色的长藤飘然卷上了小舞柔软纤细的腰，将他横向拉到自己身边，躲开了那小胖子马红俊喷出的火光。但马红俊显然没有就这么放过他们的意思，口中火焰保持在5米的燃烧长度并不熄灭，追着小舞的身体横向甩了过来，就像是一条5米长的火焰兵器一般。唐三拉住小舞的手飞速后退，同时几根蓝银草已经迅速贴地延伸而去。通过短暂的观察，唐三已经发现马红俊的火焰的温度应该非常高，但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攻击距离只有5米，只要限制住他的行动，对付起来并不困难。果然，就在那小胖子马红俊刚想追击的时候，只觉得自己脚下一僵，双腿已经被蓝银草牢牢地缠绕，一阵强烈的刺痛从腿部皮肤传来，紧接着就是一阵麻痹的感觉。马红俊吃了一惊，低头正好看到缠绕而来的蓝银草，立刻毫不犹豫地开启了自己的第二魂环技能。砰的一声，剧烈的紫焰骤然从马红俊身上燃烧起来，瞬间向外蔓延。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与那紫焰一接触，顿时剧烈的燃烧起来，瞬间化为灰烬。看到这一幕，唐三不禁吃了一惊，他清楚地感觉到马红俊的武魂似乎正是自己武魂的克星。蓝银草虽然在两个魂环的作用下变得极为坚韧，但作为植物，至少现在来说，对火还是极为畏惧的。全身燃烧着紫焰的马红俊看上去威势大增，眼中喷发着愤怒的火光，大踏步地朝着唐三和小舞的方向冲了过来，口中火焰喷吐，就像火神降世一般。 我来！ 唐三一把没抓住，小舞就已经窜了出去，毛茸茸的兔耳朵在他快速的行动中微微颤动着，全身红光大盛，魂力完全外放。唐三的双手食指轻微的律动了一下，手中已经扣了数件暗器，眼中紫意盈然。一旦发现小舞遇到危险，那么他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出手。眼前这个胖子的武魂虽然很强，但通过之前的接触，唐三知道他的魂力和自己相比还要差上一些，不可能像赵无极那样挡住自己的暗器。马红俊见小舞向自己冲来，正中他下怀，毫不客气的一口火线就喷了出去，火线在空中划出一个圆形，封锁住了小舞所有可以前进的路线。 死丫头，敢说我是土鸡，不给你点颜色看看，老子就不叫邪火凤凰。 不过她长得挺漂亮的，还是不要烧坏了才好。 马红俊一边想着，他喷出的火焰也变得弱了几分，伤人足够，致命却不会。紫色火焰的温度下降，小舞自然是感觉得出的。 这胖子在手下留情吗？好，那我也对你温柔点。 就在马红俊以为小舞要伤在自己第一魂环技凤凰火线中的时候，突然空中的小舞身体瞬间蜷缩在一起，同时在空中轻飘飘地扭动了一下，柔软的身体似乎已经突破了人体的极限一般，硬生生地从他喷出的火线缝隙中钻了过去。身体再次舒展时，小舞已经到了马红俊身边。小舞是什么实力？唐三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最多也只能跟他战个平手而已，还不能让他近身。尽管马红俊的第二魂环技浴火凤凰是全方位防御并且附带攻击的技能，但小舞已经将自身魂力外放，短时间抵御绝无问题。当唐三看到小舞来到马红俊身边的时候，他手里的暗器就已经收回到了24桥明月夜里，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果然，小舞没有给马红俊任何反应的机会，身形一转，已经来到了他背后，双手撑地，双脚瞬间甩起，直接夹在了马红俊的脖子上。第一魂环技，妖功，发动了。小舞整个身体就像一张弧形大弓，第一魂环的光芒瞬间覆盖了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像骤然发力的满月之弓一般，将马红俊的身体骤然甩了出去。 妖功的魂技效果瞬间增强自身妖力 100%， 身体柔韧性增强 50%。 魂力十级以后，每增加一级，妖功使用时增幅效果增加 1%。 也就是说，现在小五发动妖功之后，能够将妖力增幅 119%， 瞬间爆发的弹性足以摔出魂力50级以下的任何非力量型对手。当然，妖功虽好，但前提是必须要近身接近敌人才能发挥出效果，否则徒有妖力也没用。很难想象，小五那还不如马红俊大腿粗的小蛮腰能够发出如此巨大的弹力。鉴于马红俊收敛了自身火焰，小五也算是手下留情，并没有将马红俊的身体直接砸向地面，而是朝空中甩出，给了他留下控制身体的时间。不过他显然是高估了马红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这胖子在空中手舞足蹈地翻滚了几圈，最后还是一屁股摔在地上，摔了个七荤八素。 别打，你们别打了！ 一旁的翠花姑娘突然开口，快步朝着马红俊跑了过去。马红俊身上的火焰也像是被摔灭了一般，整个人头晕眼花的勉强从地上爬起来。翠花帮马红俊拍了拍身上的土。 你怎么样啊？ 哼，还死不了。小兔子，再来。 小五突然原地跳起，嗖嗖两声，脚上的鞋被他甩了出去。尽管小五的魂力抵挡住了马红俊第二魂技浴火凤凰大部分效果，但夹住马红俊脖子双脚上的鞋子还是沾染了那紫色火焰。令小五有些吃惊的是，那紫色火焰竟然有种粘稠的感觉，沾上之后并不熄灭。不得已之下，他也只能将自己的鞋子甩出去，赤着一双白嫩的小脚站在原地。小五看着翠花对马红俊关切的样子，不禁有些摸不着头脑，之前这胖子不是在欺负他吗？怎么现在又…… 翠花姑娘，你这是……你们别打了。其实红俊是个好人，只是我们不合适而已，所以我只能和他分手。你们走吧，我和他说清楚就好了。 你别管我的事，闪开！ 唐三，胖子，你们这是干什么？ 哼！怎么回事？你问他吧。这胖子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女孩子，我们看不过去，要教训教训他。 小五，我想你是误会了。翠花姑娘，你也受不了他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说，还是我替你说？ 你说吧。 怎么，死胖子？你也会害羞了，好吧，我替你说。还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学院包括我在内一共只有三名学员吗？ 你是说他就是？ 是的，胖子就是那第三个，也是在你们之前最晚进入学院的一个。刚才的事儿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猜也猜得到。其实这也不能怪胖子，怪只能怪他那个草鸡武魂。 放屁，你武魂才是草鸡呢，老子的武魂是凤凰，就算老子长辈的武魂都是鸡，我这个也是凤凰。你没听过草窝里也有金凤凰吗？ 凤凰凤凰，好，就算是凤凰吧。唐三，胖子这个武魂很怪异，院长说他的武魂是一个变异武魂。 变异武魂是什么武魂与什么武魂产生的变异？ 对于变异武魂，唐三听大师讲过很多，武魂一旦变异，那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变得极为强大，另一种就是被削弱。大师本人就受武魂变异之苦，而眼前这个马红俊的武魂显然是属于良性变异的那种。 别说是我，就连马红俊自己恐怕也都不清楚，他们那个村子所有人的武魂基本上都是一种没有攻击力的家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他这里武魂就产生了变异，先天就拥有了火焰的能力。胖子并不是自己入学的，而是在3年前被院长在他们村子中发现之后带回来的。他的年纪应该和你们差不多，由于武魂变异 胖子拥有了很强的火焰能力，这种火焰又非常怪异，不但温度极高，而且有着很强的附着性，很难熄灭。院长说他武魂变异之后真的有可能成为凤凰，但是他这个武魂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如果这邪火只压制不疏导的话，胖子随时都有可能爆体而亡。 哎，邪火上来压不住， 所以啊，这个家伙经常欲火焚身，不发泄发泄他早就死了。尽管他的武魂自身很强大，但这欲火也不是那么好压制的。 可是也不能祸害人家女孩子吧，那是流氓行为。 什么叫祸害？我们那是你情我愿，我胖子从来没有勉强过谁，我才不是流氓呢。 嗯，这确实是的，胖子从不勉强别人，刚才那个翠花姑娘也确实是他的女朋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